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第176集。 梧桐阁是施元朗生前直率掌印之地，大片梧桐林笼罩着院落，安静而清幽。此时院外守了一溜肃杀的亲兵，更是飞鸟绝迹。中院的丝竹管弦饮酒作乐之声丝毫影响不到此处。书房内只一张白杨木雕刻的书桌横在太师椅前，以后墙面上挂着一面绒布所制的西北地图，入门左手软炕上摆了一个小鸡。房内摆设简单利落，一贯的军武之气。梧桐阁和一年前没有任何改变，应该是说北秦军队占领军县城一年来，这座城内四处充斥着北秦人生活的气息，唯独师府内除了主人的变更，里头的一草一木一室一门没有丝毫改变。即便是莫天的到来，也没能改变连兰青对这座府邸的态度。书桌上的盈盈壁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弟子园的目光在墙上挂着的地图上一闪而过，而后落在自己手腕上。莫天修长剑魄的手仍稳稳握着，没有丝毫松手的迹象。 你不过一介宗室子弟，既知道我的身份，为何敢如此放肆？ 清亮的女声不带半点骄奢傲慢，透着慢条斯理的华贵沉韵，仿佛她已嫁入皇室，贵为北秦国母。莫天深绿色的眸子一闪，透出一股子极为隐秘的愉悦。他带着薄茧的指腹轻轻摩挲着那光滑的手腕，又在弟子元皱眉发怒的瞬间抽出手。 西家隐于极北朗城，久不出世，莫非是忘了北秦传统？ 莫天唇角带笑，走到书桌前，拿起银匙拨动灯芯，噼啪一声，房中烛火大亮，映着莫天深邃的轮廓。他转过头对着弟子元朗声开口： 在我北秦国内，兄死弟及之事比比皆是，你是我皇兄责中的皇后不假，可若有一日…… 你是楚王莫陵？ 弟子元打断莫天的话，这一代北秦王的兄弟只有一个楚王莫陵。莫天既然要隐瞒身份，弟子元也乐得配合他。弟子元眉眼微挑，一眼都似懒得放在莫天身上，转身行到窗边，推开木窗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： 若有一日你敢在你皇兄面前说出这句话，我便授你兄死弟及这四个字。 哦，你就这么看好我皇兄，算准他长命百岁？你要知道，咱们皇室里头的男子可是向来都活不上多大岁数的。 150年前中原大乱，漠北之中的沙漠世家漠氏一族乱世称雄，十来年间迅速收拢漠北大小部落，建立北秦王朝。漠氏一族天生好战，多为励精图治之辈。之后百年，王朝的版图在历代北秦王的扩张下日益壮大，国力已远胜东迁。只不过墨家自古男丁不旺，且大多寿命难过五旬，只是漠氏以为帝皇之家，在如今的云下，这件事多少算个忌讳，极少会有人去提起。想不到莫天竟会轻轻松松说出这般话来，倒也是个坦荡大方、不拘小节之人。放在平时，莫天的为人也对弟子元的脾性未必不能成一见如故的朋友，奈何国破家亡之际，根本没有惺惺相惜一词。弟子元心底喟叹一声，拂去淡淡的遗憾： 活不长久又如何，到底还有今年岁月，若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，即便只剩一朝一夕，和数十年又有何区别？ 一朝一夕，说得好听，这可是皇室联姻，只一朝一夕之间，哪够你西家重返朝中勋贵之列， 你又哪来的时间孕育皇子，保你后半生的荣华尊贵？ 北秦皇室男子早亡是惯例，那些世家女子入后宫后，一天到晚想的便是及早留下子嗣，好为自己留条退路。莫天在宫中长大，自小耳濡目染，如今自个儿又成了那砧板上成天受人觊觎的猪肉，遂最为厌烦那些视他为种猪的后妃。 你是在抱怨那些后妃黏着你皇兄只是为了生娃娃？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替你兄长抱不平的。这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你们皇室纳妃要的不也是这些王公世家手中的兵权和名望，不过各取所需罢了。那些女子一入深宫，终身难出，不得个子嗣，又如何度过漫漫人生？不过你放心，我西家自当年退居朗城后便没了争权夺利之心，别人难说，不过我西云焕不会为了个娃娃成日腻歪着你皇兄的。再说了，我有西家五万铁骑作为后盾，即便不受宠也没人敢轻待我，我上赶着要个子嗣干什么？ 帝子元是个随性的人，尤其随了他姑祖母的霸道和真性情。这话一出，莫天直接就愣住了，好半晌才压住眼底的异色，转身朝背面挂着的地图指去。 你倒实在。不说这些了，听说你自小是西老将军养大，想必也知晓些兵法韬略，不如对我说说你对如今三国之战有什么看法？ 在莫天转头的一瞬间，帝子元收起了面上的漫不经心和散漫，飞快地将手中揉成一团的纸条展开，只一眼他的眉紧紧锁住，破天荒地露出一抹冷色来。师元帅尸骨早埋坟冢，书房骸骨是圈套，将军府被围，速离。纸条上只这么潦草的一句话，看得出送信之人的急切。帝子元没有怀疑这条讯息的真假，落笔处的军字足以证明是军玄遣人送信而来。帝子元将纸条藏起，抬头朝莫天的背影看去。 骸骨之乱，满城惊慌，到最后数万铁骑为辅，只是为了诛杀一个大晋太子。计是好计，戏也是好戏，但以王者之骨相诱，简直是下作之极。好一个北秦王莫天，好一个连兰卿，他们怕是不知道，在这个局里引来的除了寒夜，还有我帝子元。 北秦人性子粗犷，少有人善诗书，师府后院的书阁难得有人踏足。主人故去后，此处更是格外清冷安静。连红领着鲤鱼一路行到后院，一边推开书阁的门，一边朝里指着说： 李公子，这地儿安静偏僻，将军府里又守卫森严，公子家传的宝物放在此处必不会出岔子。 李煜唯唯诺诺点头，跟着梁红走进了书阁。他跨进时不过轻轻一眼，极平常的动作，木门却正好合住，遮住了书阁外的视线。涂海站在院外，见李煜没有任何异处，放下心来等两人出来。阁内，梁红径直走到最里头的书架处，他在墙上敲了敲，墙面上出现一方暗格。李煜见此情形，眼睛眯起，露出一抹意外。 这处书阁在师府内最不起眼，是师老将军收藏兵符所用，想不到连兰卿竟能寻出此处。 不等连红开口，李煜已经懂眼色地将手中捧着的木盒朝他递来。连红没有错过李煜面上的诧异，他接过盒子朝暗格里放，忍不住得意道： 李公子，你们大晋人在机关一术上确实有些能耐，不过最后也是为他人做嫁衣，为我们北秦所用。 他话音未完，端着木盒的手一顿，忍不住颠了颠，突然面色一变，猛地转身，一掌朝身后之人袭去。但有人比他更快，连红的掌风还未扫出，就被一股浑厚的内劲封住穴道，不能动弹。 身后的年轻人脸上谄媚讨好的神情不在，他随意地立着，伸展开佝偻卑微的身躯，立时变得颀长英挺。他撕掉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露出鹦鹉的面容。连红张了张嘴，发不出一点声音，只僵硬又不可思议地盯着鲤鱼。 哼，能跟在连兰青身边，你倒也不算太蠢。 寒夜拿回连红手中的木盒，随手将里面的夜明珠扔在地上，盒底夹层中露出一把墨黑的匕首，他拿出来放在手中把玩。 东海玄铁锁住，自然不是夜明珠的重量可比。 见连红眼神不善，寒夜行到他面前，背对着墙壁，目光如炙，神色冰冷，凛冽之势扑面而来。 我们大境的东西，就算你们能窥得一二又如何？不过鼠目寸光，不知所谓。 他说着，在暗格上方一尺处不轻不重敲击三下，身后的墙壁悄无声息地朝两边移开，露出一条深不见底的暗道来。连红眼中露出荒谬的神色，这座将军府他彻查了数遍，想不到居然还藏着这样一条暗道。寒夜转身朝暗道中走去，冰冷笃定的话语伴着脚步声在通道中久久回响。 告诉连兰青，今日你们占孤多少国土，夺孤多少百姓将士性命，他日必加倍奉还，绝不姑息。 他竟然就是大境太子寒夜，我竟会如此大意，亲手把机会送到寒夜手中，只希望千万不要误了将军大事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